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到十三节。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我记得几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我生病，我一直在咳嗽还吐痰，其实是蛮可怕的。但是有这样子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我才去看医生，我两个多月了，我才去看医生。那么在美国去看医生的确是比较麻烦，也比较贵，但是我根本不应该拖那么久才去看医生。我那时候一直觉得，很快很快我就会好了，我也没有什么病，我也是蛮健康，我也没有时间去看医生，我不用担心。我在那时候实在是有病了，但是我就不要承认我有病。我自己想了，其实我很健康，但是最后我终于还是承认我是有病的人，我要去找医生。那么医生呢，他用他的听诊器听听我的胸部，就说里面好像蛮多垃圾。他真的这样说，好像很多垃圾在里面。那结果他多检查之后，就说我有什么支气管炎，或者一种气喘病。那我也听不太懂，反正他觉得我病得蛮严重，他就给我很多药要吃。所以结论呢，我本时一直觉得我没有生病，但是我的确有病了，的确生病了，并且可以说我病得蛮严重。我本来觉得我很健康，我不需要医生，但是我的确是病了，并且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在马太福音第八、第九章里面，我们看到好多好多的病人，他们都来到耶稣的面前为了治病，好医生耶稣也就医治他们。在这两章有大麻风病的人，有瘫痪病的，有血漏病的，有瞎子，有哑巴。耶稣也叫一个小女孩子从死人中复活了，好多好多病人他们也都得到了医治。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那小段经文，第九章九到十三节，刚好在这两章的正中间。耶稣在我们的经文之前有五次治病，在我们的经文之后他四次治病，所以在我们的经文里面是连一点都不奇怪的。当耶稣说看见的人用不找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们现在就比较熟悉我们经文的前面跟后面的上下文。所以我想现在请大家再听一次我念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九章九到十三节。耶稣从那里就是他医治瘫痪病的人的地方，他就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跟从我来，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起吃饭吗？耶稣听见就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当我们这次听这段经文的时候，至少有一件事我们应该都很清楚。虽然在这段第九到十三 十三节经文的前跟后，都是关于身体上的疾病和医治，但在我们这段经文里面却不是这样。我们的经文不是关于肉体上的疾病和医治，乃是关于灵魂上的疾病和医治。这点我们可以很清楚，因为耶稣讲完了那句话，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就说，我这位医生来本不是照义人，乃是照罪人。很清楚，耶稣说康健的人就是义人，有病的人就是罪人。所以在我们的经文里，疾病不是肉体上的病，乃是灵魂上的病，就是罪。健康的人不是身体健康，乃是灵魂健康，就是有义的灵魂。那么我们现在当然会问，在我们的经文里面，谁是病人呢？谁是健康的人呢？我们的经文有两组人，一组是税吏和罪人，另外一组是法利赛人。税吏是犹太人的百姓所讨厌的人，因为税吏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为罗马政府工作，收犹太人的税，然后给罗马政府，并且这些税吏也常常欺骗百姓，他们多拿百姓的钱，但是自己来收。这个经文所谓的罪人呢，这就是指着妓女 和其他社会所看不起的人。所以这是一组，就是税吏和罪人。那么法利赛人是谁呢？他们是犹太人的宗教领导人，他们是很熟悉上帝的律法，也在很多方面可以说他们算是社会上很正规的、很标准的人。所以我们有这两组人，税吏和罪人，还有法利赛人，应该很清楚谁是病人，谁是健康的人，对不对？税吏和罪人就是有病的罪人，法利赛人呢就是健康的义人，对不对？但是真的是这么简单吗？如果我们仔细听耶稣所说的话，就会知道不是这么简单。请再听一次耶稣对法利赛人所说的话：健康的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法利赛人很注重祭祀，但是我所喜爱的不是祭祀，乃是连续。因为你们不注重连续，你们就不是义人。就像我自己去看医生之前，我是有病的，但是我不觉得我是有病的。那么法利赛人也是一样，他们也是有病的罪人，但是他们反而认为他们是很健康的义人。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不是有两组人，罪人和义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我们经文还是有两组人，那两组人是谁呢？那两组人就是承认他们是罪人的罪人，另外一组呢，就是不承认他们是有罪人的罪人。然后这税吏和罪人就是承认他们是有罪的，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是不承认他们是有罪的，但是他们还是罪人。我们现在应该停一下，试着多了解法利赛人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要了解，就像你们很熟悉的旧约经文所说的一样，上帝所喜爱的不是祭祀，乃是连续。这些祭祀 或者献祭的系统是指着上帝在旧约叫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所应该行的仪式。上帝叫他们犯罪之后需要献各种动物和五谷的祭品给上帝，这样献上这些祭品就会赎他们的罪，动物的死就代替他们罪人本来应该死的死。但是像新约圣经希伯来书所讲的一样，这些献祭的系统不能真的解决罪的问题，这个献祭的系统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因为如果每次犯罪都需要来献祭的话，就献不完，献不完。如果每次都要献祭的话，每次犯罪都要献祭。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四节说，献祭的律法既是将来没事的婴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当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接着希伯来书就解释，这整个献祭的系统主要是预先指着那未来要献上完整的祭品，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要把他自己献上，这所献上的祭物才真正的赎我们的罪。法利赛人很熟悉的旧约献祭系统主要是指着耶稣的来临，耶稣献上他自己。这献祭的系统也是提醒他们，他们是有罪的，他们不是义人。法利赛人主要的问题是，他们认为他们若好好的献这些祭品，他们就在服侍上帝。他们认为他们若好好的献这些祭品，他们就越来越是义人，越来越好的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修修修，一直到他们是义人。但第一，上帝根本不需要他们的服侍，他是上帝。那第二，献这些祭品主要是为了提醒他们，他们有罪，并不是一种可以成为义人的方式。所以上帝说，我不喜爱这种为了服侍我，为了可以成为义人的祭祀。你们完全误会了，我所喜爱的是连续。上帝说，我不需要你们的服侍，你们周围的人他们需要你们的服侍，他们需要你们的帮助，他们需要你的连续，你的爱。圣经很多地方讲得很清楚，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旨意，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那一个字是什么？就是爱。十条诫第一到第三条说要爱上帝，第四到十条说要爱人如己。首先，我们如何爱上帝呢？不是借着服侍上帝的一些好行为，不。爱神就是信靠神，爱神就是信靠他。当一些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问耶稣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神的工作就是相信他差来的。那么上帝差来的就是耶稣自己，所以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工作。我们如何爱神呢？就是相信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并且我们的信心也不是我们的工作，这信心是上帝的工作。那个经文说，上帝的工作就是相信他差来的。所以信心是上帝的工作。上帝不仅是赐给我们耶稣，他也不仅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应许， 他甚至把一颗新的相信耶稣的心赐给我们了。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也因着信。这所有拯救我们的工作，也包括我们的信心，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礼物。甚至我们的信心也是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借着洗礼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如果回到我们的题目，爱神就是信神，爱神就是十条诫第一到第三条，爱人如己就是十条诫第四到十条。上帝要我们爱别人，连续别人。那么现在就应该很清楚法利赛人哪里不对，他们应该爱神，相信他赦免他们的罪，但是他们不承认他们有罪，所以他们以为他们不需要这样相信神。他们另外一方面应该爱人如己，但是他们主要是爱他们自己，他们献这些祭物主要是为了他们的好处，他们认为献这些祭品就会使他们成为义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是康健的义人，但是在神的眼里，他们明明也是有病的，他们明明是罪人，因为上帝要他们为其他的人而活，不是为他们自己，不是为他们的好处而活，要服侍他们周围的人，连续周围的人，但是他们根本不关心他们周围的人，他们只关心他们自己。好，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这些人呢，耶稣和整本圣经的讲得很清楚，人人都是有罪，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但是的确还是有两组人，还是有承认他们是罪人的罪人，也有没有承认，不承认他们是罪人的罪人。你在哪一组里面呢？我们都非常容易想着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不是很健康吗？我不是什么罪人啊，他们那些人，他们才是罪人，我是很健康的，他们是罪人。那么这种想法是非常的危险，因为我们如果认为我们是很健康的义人的话，我们就会像我们经文里面的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就会用不着好医生耶稣。我们若用不着医生耶稣，我们就永远是有病的罪人，有罪的病人，永远得不到医治，甚至永远在地狱里面。这种法利赛人的态度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危险。无论我们自己觉得怎么样，在上帝的眼里，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不够连续别人，我们都不够爱人如己。你们想想看，我们多么的爱我们自己，我们多么的关心我们自己的需要，很关心我们自己的愿望，很关心我们的前途，我们的未来，我们是否一样的关心别人的需要，关心他们的愿望，关心他们的未来？我们是否真正的连续别人？或者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反而嫉妒别人，也讲他们的坏话，或者甚至对他们感到仇恨，或者想要得了报酬？你如果还是不觉得你是罪人的话，或者你如果还是不觉得你是法利赛人的话，那么那就表示你更是有罪的，你更是法利赛人。我们可以说圣经基本上只有两个主题，第一，我们有罪，第二，上帝如何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我们的罪。换句话说，这两个主题是我们的病，还有上帝如何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医治我们的病。在马太福音第八、第九章，我们看到耶稣医治好多好多身体疾病的人。但是医治身体的疾病不是耶稣来到世界上主要的原因。我们今天的经文才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九章九到十三节，这里才是讲到重点。基本上耶稣来不是为了医治人的身体，也不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些真理。那么这两个当然耶稣都有做，但是他来主要是为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并且就是这位医生耶稣的死和复活，就是这个医治我们最大的病，就是我们罪的疾病。就是这个耶稣的死复活赦免我们的罪。你们都知道很多身体的疾病可以让人死。我父亲和外祖父就是因为心脏病而死的。我祖母和外祖母也就是因为癌症而死。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可以让我们肉体死。那么灵魂的疾病也是一样，灵魂的疾病罪也可以使我们灵魂死。圣经说，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乃是死。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有罪，我们灵魂就应该死。这死是指着永远与上帝隔绝了，在地狱里面。因为我们没有爱人如己，也没有好好的连续别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受这个刑罚，受这个灵魂的死。但是在十字架上发生了一个奇怪的、非常奇怪的、非常奇妙的事件。当天父上帝从天堂往下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父就说，耶稣，你有病了。耶稣，你病得非常厉害。耶稣，你都充满了罪恶。耶稣，你是世界上历史上最厉害最大的罪人。你根本没有爱人如己，你也没有连续别人，你真的是该死的罪人。那么耶稣就是这样死，完全与他的父隔绝了，灵魂死了，肉体也死了。那么当然耶稣那些让耶稣死的罪不是耶稣自己的罪，那些罪是你的罪，也是我的罪，并且就是世界上所有人的罪都在耶稣的身上。耶稣都担当了世界上历史上所有的罪。耶稣这样就是代替我们，圣经就有这个教导很清楚。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那边说，神使那无罪的，就是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就是耶稣里面，成为神的义。我想再念一次，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因为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并替我们死，我们的罪就蒙了赦免，我们这些有罪的病人就得了医治。并且因为我们罪蒙了赦免，我们现在也就是真正的义人。这经文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因为耶稣赦免我们的罪，结果我们就成为义人，我们就得了医治，我们现在灵魂就很健康。你若承认你本身是有病的罪人，但你也相信耶稣代替你赦免你的罪，那么现在在上帝的眼里 你就是一位，你就是啊，你就是一位得了医治的义人。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说：“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信而受洗的人就是义人。”但是我们都知道，虽然所有信而受洗的义人，若他们今天死，就会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得救上天堂。虽然这个是事实，但是我们基督徒同时还是罪人，我们还是没有完整的爱人如己，也常常没有连续别人，我们还是罪人。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能忘记这一点，我们若忘记的话，我们慢慢就会变成法利赛人，慢慢会认为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我们是健康的义人，不需要医生，不需要得了医治。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慢慢会认为我们用不着医生耶稣，这样我们就不是信耶稣的，我们是信我们自己的。所以呢，基督徒就常常来听，常常来学习神的话，神的话就一直提醒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我们是有病的罪人，但是因为好医生耶稣的缘故，我们是得了医治的，蒙了赦免的，健康的义人。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还有一部分我们还没有提到，就是前面的部分。耶稣对税吏马太说：“你跟从我来。”马太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马太他知道他是有病的罪人，他也知道好医生耶稣可以医治他这个罪的疾病，所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也就赦免了马太的罪，医治他。同样的，今天早上你们都起来了，都来跟从了耶稣，你们都来到这个地方，这个灵魂的医院，好医生耶稣也就在这里，他在他的话里面。今天早上耶稣再一次地医治你们，他的话又临到你们每一个人。耶稣说我赦免你的罪，这样你的罪就蒙了赦免。感谢主，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